总要找到你，令这一生不必枉过。你是我希望，让伤的心回复当初。寻觅你不散情多，等了多少个下雨天，只有心遮错，只盼等到你曾如暖火一触即可。你是我生命唯一的每天中闪光，唯独这一生爱的一个。人生需要什么，不需要什么，能看你满目情深的眼光。人生需要什么，我的天空中再没难过，能有你爱我便够，不必想太多。愿这段恋爱留你回忆多，无论这春风中秋风中心中勾起我，让这段恋爱甜蜜留给你，维护这一颗心，一颗心不必爱中搞错。心清楚，只盼等到你曾如暖火一触即可。你是我生命唯一的每天总想过，唯独这一生爱的一个。人生需要什么，不需要什么，能看你满目情深的眼光。人生需要什么，我的天空中再没难过，能有你爱我便够，不必想太多。愿这段恋爱留你回忆多，无论这春风中秋风中留给你，维护这一颗心，一颗心不必爱中搞错，让这段甜蜜留给你，维护这一颗心，一颗心不必。